是高楼开出了花，被他唤醒的生命 see you. 轻轻跳，快快抱怨一双星星闪耀，凝望谁家偷偷笑。何地神仙把扇摇，留下霜雪知多少。令你的心在跳，令你的心在跳。 都说大雁归，春天也将被带回雪花。

小孩，前途遥遥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前途遥遥的将来，用我们的爱愉悦世界的未来。打开你的门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用我们的爱愉悦世界的未 来。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，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。抛弃什么也都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。

真心不改变，坚定的眼神，说着无声的誓言。相遇温暖多情的人间，哦，我感谢人海中能遇见你， 因为有你让生命更有意义。 当一切成过去，风和雨都停息，共同编织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。 只要是有缘， 不管多遥远，哦，期待心愿有一天终会实 怎么能够忘记那无